一开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中午12点。 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从睁开眼，一直到哄我入睡，黑夜白天，听见你的最爱。Only my love radio, Only my love radio。 Love Radio 挚爱台歌，由本土装修大品牌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全国家装领跑企业35家门店全程联动，百余家一线建材强势助力。活动热线616-2，活动期间签约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等超重磅好礼，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超高性价比的好装修，更有水电影壁20年质保，事后也安心。咨询热线616-2。 天天点播，天天分享生活中的美好。 天天点播，你点我播，我是仙萍。啊，等不到另外一个声音了，至少今天没有。今天是星期五，2022年，我刚刚说的是2000几年下的下车，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啊？2022年11月4日星期五12:02，各位好。啊，今天天天点播的节目呢，又是我一个人呢。阿老师，又有点事情要休个小假，也就今天一天的时间啊。那所以呢，我得在广播大厦的直播室里直播。今天依然没有办法在马路上，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和大家进行视频直播。我希望下周有机会吧。好了，大家可以赶紧来打卡爬楼。找到阿基米德，点进去以后搜索一下天天点播这档节目啊，我们12点准时开始直播，所以呢12点的时候打卡爬楼帖，其实也是我们的直播帖啊，也会自动生成进来，就可以分享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图片还有文字，看看各位中午都在干嘛呢，午休还是在吃饭还是仍然在工作前两天好像是看到有个什么新闻，说有一个什么公司发布一条禁令，禁止在趴着在这个办公桌上午休哈、啊。后来好像是说有些解释说，不是说不让大家午休，只是说建议大家不要趴着午休。你要这么说的话呢，如果就是依然是保证午休时间呢啊，但是就是觉得换一种休息的方式，甚至于啊，你给大家准备一个午休的空间啊，什么午休室啦、午休枕啦、午休床啦之类的。那大家肯定没有人说不好的，对吧？那所以如果是借着什么不这种午休方式的意义，然后不让大家午休，那肯定不对的。哎，也可以来看看各位，如果在午休的话是什么一个状态呢？打卡爬楼帖里面等着你们，也借下面的这首歌来思念一下阿老师。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一边听歌，一边来看各位的打卡爬楼帖里的图片。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

解了快乐的意义。 是谁太勇敢说喜欢离别，只要今天不要明天，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还说再见。 时间好好来爱你， 早该停止风流的游戏，愿被你抛弃，就算了解了恨你，不愿爱的没有答案结局。 生活小美好，打卡来报道。 哎，两首歌的时间积累了很多打卡爬楼铁里各位的图片，还有聊天。看到，比如说像蔡大舅已经来问候说：“振振啊，好像好久没见了，今天又回到我们的打卡爬楼铁，欢迎一下。”哎呀，好暖心哦，就觉得好像是朋友啊、家人啊。啊，好长时间没来了，突然又出现，还会有人记得你，还会有人关心你。那其实我们也是这样，不强求大家每天都来互动，如果有时间的话，耳朵交给我们或者图片发给我们都是很欢迎的。帅年高堂女王，哎，这两天基本上都有空啊，今天发的是一张两张图片，一个是螺蛳粉，就是那个包装里面应该是像速食面一样直接泡的，然后泡好以后发了一张图片来啊、哦，我觉得是觉得你很厉害的，至今我还没有这种能力。像普通的什么皮蛋啦、臭豆腐啦，有能力吃的螺蛳粉啦，还有这个那个味儿很重的水果叫什么榴莲，目前都没有能力。 还有玻璃泪，现在是在路上是吧？哎呦，给我们又发来了外面今天又出现的这个棉花糖云啊、哦！看一下今天外面天气，哎，又恢复到不错的状态。双休日也会如此，所以今天呢，我稍后第二、第三小时准备的这个话题也是讲到近期上海的一些新设置的一些步道。步道嘛，就是你沿街可以步行、晒晒太阳啊、散散步啊，就双休日这样就可以逛逛的地方啊。但是它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步行道，有些地方。也不是所有地方就是人行道，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它旁边还是有车行道，但是你上街沿可以沿着这一路走，然后一路有一些景是这样的。好了，我们稍后会聊，我们继续来看这边红舞鞋哦，好久没来了，您是到杭州去了吗？图片上看显示是杭州啊，还有这个桥是这个桥不是西湖上的吧？不是长堤啊，好像。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杭州哦，果然在杭州。昨天好像是谁晒那个文创雪糕是在西湖边上，那个许仙和白娘子的那个样子，应该好像不是红舞鞋，是谁也去杭州了。真正来了以后发的今天是鸡翅还有酱油蛋炒饭，里面内容蛮丰富的哦。再来看一下 Mator 咖喱牛肉是吧，自己家里烧的，一看就是因为里面牛肉放好多。柔木童今天这个换口味了，没喝咖啡吗？喝的是抹茶啊，可能里面也有咖啡成分。秋天老虎，这是在外面某个公园里面，有点像什么湿地公园之类的啊，下面都是水。哎，上次我说那个清溪郊野公园，不是说里面有那个水上森林很网红吗？啊，现场确实也挺漂亮的，但我上次去的时候好像叶子还没有红，是绿色的一片，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泛红了啊，深秋了嘛。真正还发来了一个图片，说是楼里邻居家在包哈虐稳能，好馋人啊，还发张图片邻居家包哈虐稳能浓的哪能怕倒走皮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之前就是大家在家里的时候都加了各自邻居的那个群对吧，楼里一个群，小区一个群那种，然后就有人啊，你们现在就是邻里之间还是有这样互动很频繁吗？谁家包了什么好吃的也是这样分享吗？啊，旁边一盆蟹，然后这个蟹肉全部拆开来了啊，准备包馄饨是吧？哟，这个邻里关系保持的也不错哈。好的，大家继续，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歌，这首是来自于阿妹，我可以抱你吗？那打卡爬楼呢也是可以继续的啊，我们一直到下午的1:30，打卡爬楼帖里面互相分享，找到阿基米德天天点播的节目。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地离去，

天天点播，天天分享生活中的美好。 上海， 上海， 上海 ，Love House。 好，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5。今天上海 Love House 单元呢，要接通一位上海整装的客户陈秋凤阿姨啊。哎，他们的这个家啊也蛮特别的，是三位70几岁的老人一起居住。看看这样的要求，什么样的房子设计才适合呢？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陈阿姨你好。 你好。 嘿嘿，你好，打扰你了啊！啊，我们这里是天天点播的节目啊，陈阿姨，那我们来说说您房子的这个情况好吗？怎么会是三位70几岁的老人一起居住呢？方便来聊吗？ 我们那是动迁房，动迁房呢是我兄弟的，他的动迁房，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呢，现在呢。我是他的姐姐，他呢，他这个房子装修完了以后呢，他要求我们姐姐跟他一起养老，因为我们都是70几岁，75、76了， 哎，感情很好哦，大家一起养老也蛮好的， 但是呢，他房子呢很小，很小的，但是我们呢请了上海整装，整装呢，他们的那个。服务态度是很好的 啊，怎么会找到上海整装这个公司呢？想到去这个装修公司， 因为我们是经过了很多的比对，后来我想，因为是上海整装，是我们上海的老品牌，又是上海的本土企业，我们呢和他们的交流呢，用上海话交流也很方便， 比较亲切啊、哦， 哎， 沟通起来哎，比较听得懂。 而且他们的客服经理呢，年纪都不大，设计师年纪也不大，但是他们工作的热情很高，他们的工作意识也很强。所以我们呢登记呢是去年就登记了，但是整整等了9个月，等了9个月呢，他们那个客服经理呢也很好，他每次逢年过节，在月庆期间什么，他都会打电话来向我们问候。所以呢，我们呢在比对以后呢，我们感觉他们比较踏实，所以我们呢就决定。怎么也不改变了，就选上海整装。 态度噶好，搿工作肯定认真的，对吧？ 哎， 质量不会得差的，有道理，有道理。 就是因为考虑你那个那质量，对吧？因为现在装修嘛，侬想装修呢很困难了，因为是很烦。我们年纪大了，更不知道了，所以我们相信上海的名牌，对吧？是他那老品牌，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工，我看上他们的工作人员的。热情和他们的那实施比较实惠了，那么就先我们就选择了整装。 好呀，那我们来问问这个房子的情况好吗，陈阿姨？这个因为你们是三位老人一起居住，所以对房子的这个装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适老化的要求？比如说什么地一定要就是完全平呐、不能有落差啊，或者房间里要什么地方都是这个软包啊，不要有太硬的地方啊，这种有特别要求吗？ 这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把那个我们老人呢居住方便，对吧？就居住方便呢，能够方便点就可以了。他们的设计师考虑也很周到，而且他们还把我们那个三件套啊，残疾人那个三件套，也送给我们。 什么三件套啊？ 三件套，它就是那厕所旁边的装的，还有洗澡的时候可以拉的拉杆。 哦，这种哦，适老化的那种、这个扶手啊、之类的。 哎，对对对，他们也送给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他们都考虑了，都很好，很满意。 你们三个人，那么就是你、您先生还有弟弟，对吧？ 对对。 三个人都满意吗？ 现在我们因为正在装修中，在做到那个隐藏阶段，他们现在 隐蔽的那个线路阶段， 对对对，而且他们的那个项目经理，对吧？因为好的设计一定要有着很好的项目经理来接管， 对对对， 他们呢在实施，他们的工人我看也很好，因为他们那个项目经理呢，我现在在装修过程中，因为我们不会去吧，不常去，就是不常去，他我只要在微信里面一发有什么问题一打，他马上就接， 那个项目经理很快的就跟回应我们， 态度特别好，让人放心。 哎，让人放心，因为这一套房子在远远的在那边装修，好像自己又摸不着，又看不到，对吧？ 嗯。 所以他那个项目经理，我只要一打微信了，他就马上就回应，所以我感觉很放心，感觉到自己的房子好像在有人管。 是是是，实时。马上能够有回应，哎，陈阿姨也放心了。 对对对， 好的，那么等房子全部装修好之后，也祝您三位入住愉快啊，开开心心生活在一起啊。这个年纪这么大了，姐弟还能住在一起，感情很好的，应该会是很开心的。祝您生活幸福愉快，好吗，陈阿姨？ 好的，好的， 哎， 谢谢 你 啊， 谢谢、哎，也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哎，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新房子里天天听我们节目哈。嗯，再见。 哎，好的，再见。 我就忘了吻别的冷淡，有时候心软是一种悲惨，推自己跌入遗憾，也许会拥抱这种情感，和最开始的抉择有关。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还思绪凌乱不安。我是躲在屋角的风里，你是风拨弄我的心情，常常是犹豫，偶尔是惊喜。住在耳闻随行，我是原地打转的风铃，连痛苦都听来很抒情。每次看风停，爱扬长而去，我和我那么寂静。情感。 周蕙的风铃之后，继续进入上海 Love House。说到这个风铃啊，现在好像家里挂风铃的比较少，不像以前很流行啊，在阳台上挂个风铃，风一吹声音很治愈。现在我看到有一种门铃，就是直接装在门上，但是门一开的话一推啊，很小的，这声音也是很治愈的那种。所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家装的要求也在改变，对家庭的一些小物件呐、啊，什么这种新式的东西越来越多哈。就刚才陈阿姨说的，很多也不了解，没有这个能力或者心情去弄的话呢，交给专业的装修公司那就很省心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整装，它就是全国家装行业的领跑企业，也是发展了28年的我们上海本土的集团公司啊。陈阿姨刚才也是因为看中这个我们上海本地的装修公司，觉得比较放心。那是拥有35家超大的实景展厅的这么一个集团公司，然后遍布上海各区域，全直营统一的管理模式，展厅内呢有各大风景的风格的实景样板房，还有关键工艺核心的要点展示，万款建材实景出样等等。很简单，大家只要拨打616-2这个电话，就能够预约离您最近的门店去参观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是上海整装的双11家装特惠季活动，400余位专业的设计师免设计费送全景效果图，服务热线616-2，活动期间签约公寓装11件好礼11元统统带走，像智能马桶、零压床垫等等超重磅的好礼，每件都只要1元钱，再送您32000元的家具，承诺水电影壁工程质保20年。刚才陈阿姨家应该就是目前在这个状态啊，就是水电影壁质保工程的阶段，那个质保是20年的啊，让您从前期的设计到售后的服务都有质量的保证，那么也能够安心无忧。咨询热线记住就可以了啊，616-2，616-2，这是最方便的。包括你这个要咨询呐、或者是优惠的信息啊、门店呐、这些都记不住都没关系，616-2直接打过去，24小时真人接听，然后直接问他们具体的信息就可以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节目继续来听的是张信哲带来的《爱如潮水》。不知道这首歌听着听着会不会想午睡呢？安静的听一会儿吧。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 浓浓蜜意，浓浓情，冠生源蜂蜜邀你共享浓醉中意。女人总爱搭配蜂蜜，搭配柠檬清清爽爽，蜂蜜搭配酸奶酸酸甜甜，冠生源蜂蜜甄选优质蜜源，在线式杀菌，69项安全检测有保障，安心好蜜，冠生源蜂蜜。 Love Radio 浓醉中意。 50年50碟，顾名思义，我们要回顾半个世纪的香港的流行乐坛。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徐小凤。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背离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性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 丽华快餐，您企业的团餐专家，30年坚持以客为尊，以信为本，以诚相待的经营理念，为做好每顿盒饭而不懈努力前行。关注丽华快餐微信小程序，找企业私人定制吧。窗外传媒，省广股份户外整合营销中心，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户外传播解决方案，资源覆盖全国100余座城市，涵盖机场、地铁、公交车、候车亭、社区等主流形式，投户外，找窗外。咨询热线400-888-0282，400-888-0282。升职加薪，肩膀提名最辉煌； 家有喜事，万事顺心最辉煌； 商务宴请，合作共赢最辉煌； 环球海鲜牛肉料理，健康美味最辉煌。 踏入最辉煌，人生更辉煌。 疫情防控不松懈，坚持防疫三件套和防护五还要。 防疫三件套： 佩戴口罩、社交距离、个人卫生。 防护五还要： 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留， 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要经常洗，窗户还要尽量开。 上海广播提醒您， 让个人防护成为日常行为的标配， 让健康习惯成为每个市民的无形防护服。 天天点播，天天分享生活中的美好。 天天点播，你点我播，我是仙平。因为我一个人啊，在阿基米德今天11月4日的打卡爬楼帖里已经互相在提醒了。之前很多朋友都称阿老师，就是这样一个称呼，阿老师啊。今天怎么很多人在称燕哥？这是一个他的新的称呼吗？啊，来看李亚。我没记错的话，林亚前两天发的也是吃的这个图片，差不多的这个鱼片，然后番茄、生菜、蘑菇，然后炒了一个这个什么番茄鱼片汤，就是类似于罗宋汤，但是里面的料是鱼片的那种，什么？前两天好像吃的也是这个，是拿前两天的图片呢，还是这个今天又吃了一次？大家可以继续来打卡爬喽，因为图片是互相可见的，也可以分享一下吃的东西和各自午休的一些状态。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张学友《如果爱》，应该是一部音乐电影，像音乐剧一样的。张学友也是参演的，还有应该是主演，我记得还有这个，那个叫什么？金城武，对，金城武有他。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

about love, huh? Why can't you just let it go? Just don't say no, give it to me now, mama. So you must be dreaming. If you think love is so enemy, so you better stop dreaming. Let me tell you, love is a game. It's like round and round, but here we go. You'd be like, is this really true? I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you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feel oh so good. So just know, go fight the feeling. Would it stop if you could? Could, come on. 要一见钟情， 首歌呢，我们来说一下歌名啊。一首刚听到的是刘若英啊、徐怀钰啊、孔令奇合唱的《大家来恋爱》，之前呢是张学友的《如果爱》。那接下来这首啊，哇，前奏好长，50多秒，是不用大家猜啊，直接说是来自于姜育恒的《梅花三弄》。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呢？因为昨天是放了一剪梅，然后就有人说，哎，这个一剪梅和梅花三弄是不是都是那个什么一起的电视剧？可能是有一些偏差，梅花三弄是这个小说三部曲里面好像没有一姐妹，梅花三弄分别是梅花烙、水云间和鬼丈夫，你的记忆是否有所偏差呢？但没关系，我们可以来听一听姜育恒演唱的这首梅花三弄。 红尘自由痴情者，我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无比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多少故事最销魂，梅花三弄。情 着，我笑着期待之光，若非一番半折骨，那个梅花不必想，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与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醉笑风梅花残浓。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醉笑风 全球狂欢季来袭，红星美凯龙线上线下买贵五倍退差，立邦小羊皮魔术漆每平方米158元，方太洗碗机 WK01 只需8280元，双十一买家具建材电器就到红星美凯龙，详见海报。 上海农商银行新妙贴，足不出户解决您银票贴现需求，网银自助办理，线上智能询价，资金片刻入账，详询可洽962999或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 喜宴、寿宴、宝宝宴，相聚最辉煌； 喜事、乐事、开心事，相约最辉煌； 家人、亲友、团圆年，相伴最辉煌。 年夜饭超值套餐火热预定中， 踏入最辉煌，人生更辉煌。东方美谷，美丽世界。2022东方美谷国际化妆品大会，11月8日到10日登陆上海奉贤。潮牌美妆，科技创新，赋能美丽产业。东方美谷聚焦世界，惊艳东方。 一词是他们对人生海海的吟咏，一曲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歌颂。格雷利亚第29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终将举帆驶向大海， 在你身边的海岛艺术中心格洛利亚。 欢迎乘坐一号线， 集结准备转攻。 我的天， 漂亮。哎，我这是在地铁还是在游戏厅啊？ 乘坐公共交通，请不要外放电子设备声音，营造安静环境，文明出行。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 现在是下午1点。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签约即享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咨询热线616-2。 你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从睁开眼一直到哄我入睡，黑夜白天听见你的最爱 Only my love radio Only my love radio。 天天点播，天天分享生活中的美好。 一点生日祝福。 好，时间到了下午一点多了，一点我们送上一点点的生日祝福。这里是天天点播的节目，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下午一点钟都会送上的是在我们这里登记的今日寿星啊，但是今天有点特殊，我们得送上双休日生日的寿星，也要送上祝福的，因为双休日没有节目。好了，那今天10月4号，看看今日寿星，哇哦，不少呢，好几位，再加上明后天呢就更多，我们来一一祝福一下啊，分别是千阳路的朱静朋友，浦东大道的于建峰朋友，巨峰路的高荣妹朋友，银都路的叶先锋朋友啊，以上是今日寿星，祝你们生日快乐。明天是双休日了，看来这些寿星能够好好的啊，有时间相对来说空一点的时间来过一个美好的生日。有哪些呢？江苏路的晶晶朋友，曲沃路的徐秋霞朋友，青铜路的任丽丽朋友，哦，任丽丽啊，我们稍后要电话连线的啊，那当面祝福她一下，因为她是我们 Love Radio 的这个会员朋友啊，挑选一位会送上特别的，有语音来祝福的生日贺卡啊。那当然，其他朋友也有手写贺卡，还有就是稍后来回应的话，也会有这个生日礼物的。那会员朋友呢，会有一些特别。好，继续，明天还有寿星是来自于固北路的张耀朋友，景谷路的周于苏朋友，还有平南三村的张航朋友啊，明日生日快乐，10月5日。10月6日也有一位寿星是来自于文涵路的张新磊朋友啊，三个金三个石，张新磊。祝以上各位生日快乐，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也欢迎直接在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我在，我是谁，来领取额外的生日礼物。那就算没有时间来回复，只要在我们这里登记啊，手写生日贺卡都会送上。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绿洲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更多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可见大家猜歌名的话多么厉害啊，那个我看着念都有点念错了，哎，搞起来了。但是接下来呢，来到我们节目里的就不是歌手了，是我们的生日寿星，赶紧来接通他的电话，任丽丽。丽丽你好。 哥哥你好。 你好啊。听上去是声音有点空旷啊，在哪里啊？ 我今天那个休假在家里。 哦，在家啊。哦，好的， 啊， 那我们不管怎么样，先祝你，预祝你明天11月5日生日快乐啊！啊，那今天就在家了，明天后天啊，明天是生日，又是周末啊，会是连在一起的什么庆祝活动吗？有。 明天我的家里人为我举办一个生日那个晚宴。 哇， 所以说 准备好了，嗯， 对。所以说今天休息前调整一下自己。 哎呦，哦，这次是大生日吗？明天？ 应该是要步入50了吧？ 哦，算是一个大生日，所以要做充分的准备。哇，今天还特地休假一天，提前进入到这么一个庆祝的阶段。再次祝福，很开心哈，也是你看大生日，然后有一家人在一起为你祝福，这是更开心的事情啊，说明生活非常的甜蜜如意。那么有什么愿望或者是祝福想在节目里说一下的呢？我们稍后在阿基米德回听的时候也可以剪辑下来，哎，送给家人或者送给自己保留都可以，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是明天就是我那个踏入知天命的年纪，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老公、孩子以及家人们，一路的陪伴，也感谢那个 Love Radio 和天天点播送上一份特别的祝福，我希望我们一直在一起。 嗯，谢谢，也谢谢你在这个生日祝福的时候还提到我们。丽丽，你是我们 Love Radio 的会员，那我和阿老师已经录好了这个录音贺卡，晚些时候呢，其实已经寄出来了，但是还没那么快到您手上啊。到时候还有生日礼物一起给您，好吗？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啊，谢谢， 全家幸福。 谢谢， 好的，那就先这样啦，再见。我们一起来听歌。好，来听到的是柯以敏的《爱我》。 你的手指，你的梦，你的花间，你的口，我总忍不住徘徊逗留，怕一生爱都挪不走。你的笑容，你的愁，你的心情，你的梦，我总忍不住窥探追究。在生命的旅途中，我想随你甘甜与苦。爱我，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始终少你左右，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在你怀中被爱占有，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 早安。 周三 早安旅行团现在出发逛上海。 哦耶， 118层到了， 欢迎乘坐一号线。 我是青青杨永清，我发现了很多明星艺人的上海故事。 我是卡卡卢卡斯，我发现了很多网红美食的打卡圣地哦。 我是 Candy Candy， 时尚穿搭，精彩影视剧，你们有我发现的多吗？ 沪上名居早安新发现，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带你发现更多上海的精彩。 中国银行推出进博信用卡5周年版，即日起至年底，办卡达标可享限量数字藏品、进博文创产品、绑卡支付立减、境外消费返现，详询400669556。 关镇全整装双十一家装狂欢节盛大开启啦！这个11月有上市公司背书，深耕沪上10数年的关镇全整装为你打造品质省心套餐，百平米仅需19000元起，联手各大品质品牌，亚西亚瓷砖、老板电器、科勒卫浴等，带来1万元主材升级优惠，另推出软装随心配套餐39800元，会享多种风格15款套餐、150余款套餐产品、20000家软装产品在线随心选，还有别墅品质的青钢龙骨吊顶、厨卫墙砖薄贴法工艺、卫生间包立管贴密降噪处理，全都提质不提价，一步到位，一省到底，全方位满足您的生活所需，给力双十一！ 快拨打电话66364-166364-1预约到店，先领取刮刮乐，再免费享市场价值22000元设计服务，户型规划360度全景效果图，让你的新家一目了然。 各位股友们大家好，近期股市反反复复，今天大涨明天就可能大跌，操作难度逐步加大，特别是炒股新手们，由于缺乏炒股经验，炒股技术也不高超，更容易吃亏。为了帮助股友们避免因经验不足而错过了唾手可得的板块机会，我们特别公开了一个分享炒股技巧的企业微信，你可以记一下，企业微信号是321-1649 321-1649。每天早盘我都会把当天较为亮眼的板块机会分享给大家，并且还有具体的操作心得，至于有没有帮助，你可以先添加企业微信321-1649 321-1649。很多加了的股友都跟我说，现在每天都迫不及待的等着股市开盘，不用花费太多精力，操盘前看看老师分享的盘前观察及市场热点分析，心里自然有底气。企业微信是321-1649321-1649。上海汇正财经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百年广播生生不息， 上海广播博物馆追寻声音历史， 东方唱响我们这10年，倾听时代的旋律， 阿基米德声音盛典，共建广播新未来。 2022上海广播节，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上海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天天点播，天天分享生活中的美好。生活小美好，打卡来报道。 好，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的打卡爬楼帖里的内容。我们的摄影师小松啊，之前我们在周五活动的时候见过面的，今天他发来的图片呢是白斩鸡，看这个分量好像是1/4啊，所以中午是一个人用餐是吗？啊，这较早时候的图片了啊，我们现在是有时间来分享一下。还有阴影玻璃类今天也吃的也巧，也是白斩鸡，绑鼻酱油一碟子啊，应该是两家店，因为装盘不一样。再来看看刚刚播的是梅花三弄，然后荣木同就说了应该是一首古琴谱，跟一姐妹不一样，一姐妹不是琼瑶的啊，这个听上去有点什么古诗词啦，就是跟梅差不多啦，不一样啊，完全是不要搞混了的这个电视剧。已经有朋友来祝大家周末快乐了，莎莎，哎，今天是周五啦，周末马上就要来临，开心的周末。这个星期我看一下阳光也不错，可以出去逛逛的。说到周五的话，我看到 Cici 说怎么阿老师老是 周五的时候不在啊，他说请带去我对他的思念，倒也不是老是周五不在，下周就不会这样，下周他应该是周三不在，最近有点忙啊，所以时不时的呢会有一些请假休假，我们也让他休息一下啊。其实他真的也不是休息，他休假基本上都是有事儿啊。好了，接下来听到的这就是林志炫的《你的样子》。 传来的水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这就告别时爱上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渊源，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求你现在全部都给我，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短暂的拥有，只换来明天更长的寂寞。为什么要说你永远爱着我？难道这是分手的借口？我不在乎别人在背后说什么，我相信在你怀中依偎的温柔。两个人的世界中没有对和错，不要因为我感到罪恶。明天以后你就要回到他身边，伤心的人也就是我。什么话都不必说，只要紧紧拥抱我。我不强求爱情天长地久，我只在乎这一刻。 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 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我给你自由，只求你现在全部都给我。 Baby, baby, baby. 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 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短暂的拥有，只换来明天更长的寂寞。说你永远爱着我，难道这是分手的借口？我不在乎别人在背后说什么，我相信在你怀中依偎的温柔。两个人的世界中没有对和错，不要因为我感到罪恶。明天以后你就要回到他身边，就是我。什么话都不必说，只要紧紧拥抱我。我好不强求爱情天长地久，我只在乎这一刻。 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 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我给你自由，只求你现在全部都给我。 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 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短暂的拥有，只换来明天更长的寂寞。 首欢快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欧阳菲菲，名字叫做《拥抱》。时间来到下午的1:33啊，这个午后的阳光还有音乐，会让你感到有没有一丝丝的惬意啊？那这个阳光呢，应该会持续，明后天周末的时候也不错，所以大家可以出去走走。我刚刚看到爱基米德上有人在。这应该是中山公园那里抖抖啊，中山公园现在是围墙拆掉了嘛，所以开放式的一个公园。我看到它在树影下，这个地面啊，因为阳光直射的关系，地面也是很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叶缝隙的影子，蛮漂亮的。还有人在印象城啊逛逛，现在好几个印象城了吧。我们接下来呢，也可以和大家说说申城的一些特色步道啊。步道嘛，就是你可以走路在上面，比较长的路段，然后上面有一些景色、景点等等。这也是新开辟的一些步道啊，蛮长的，可以走走的。在静安，这里是有红色经典步道静安段，8.1公里长。那周边有些什么呢？是以二大会址周边的13条市政道路。

够尖锐了吗？看我的吧，用温柔包覆勇敢，给喘息的你笑脸。生命从来不觉得自己对谁该负责任，太多虚伪情节的表面，模糊陌生的影，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穿越这条街，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纪念。沟通快乐吗？我知道，躲在你离人之内，骄傲的自卑作祟，多鲜艳了吗？血染的花，被你刺满的双手，此刻擦干你眼泪，生命从来不觉得自己对谁该负责。轻易将彼此化成碎片，太多虚伪情节的表面，模糊陌生的影，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穿越这条街，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经历。 这天来自于苏打绿。今天是周五，有朋友发来消息说，周五的下午永远比周六要让人快乐，周五下午大于周六大于周日，最不开心的是周日晚上。这就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快乐吧。 有点像双向奔赴的爱情之前的那段互有好感。好了，扯远了，扯回来。这个美好的午后，这个充满希望的午后啊，我在这里唱独角戏没有了，许荣于唱独角戏啊。虽然老师不在，但是我们还是一起和你拥有这个愉快的午后，还有一个小时共处的时间。下个小时我们要换一种新的方式来猜歌，不见不散，一会儿回来。 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始至终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故事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知的别离，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既然爱你不能言语，只能微笑哭泣，让我从此 双十一上途虎买轮胎，轮胎买贵两倍赔差价，途虎真心实意，双十一轮胎买贵就赔两倍差价，详见途虎 APP， 养车就是途虎。 石库门海派黄酒开创者，石库门酒体清透，228道工序大师监制，石库门品质鎏金，800万坛基酒百里挑一，甄选食材滴滴醇香，石库门海派黄酒开创者。 一词是他们对人生海海的吟咏，一曲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歌颂。格雷利亚第29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 终将举帆驶向大海。 在你身边的海岛艺术中心格乐利亚。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 现在是下午两点。 你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从睁开眼，一直到哄我入睡，黑夜白天，听见你的最爱。My love radio Love Radio 挚爱台歌，由本土装修大品牌上海整装倾情呈现。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全国家装领跑企业35家门店全程联动，百余家一线建材强势助力。活动热线616-2，活动期间签约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等超重磅好礼，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超高性价比的好装修，更有水电隐蔽20年质保，事后也安心。咨询热线616-2。 天天点播，天天分享生活中的美好。 天天点播，你点我播，我是仙婷。好，2点钟了，我们进入这个小时。通常呢，在这个小时一开始会说一些音乐故事啊。今天说的主人公呢是任贤齐，以前大家叫他小齐。那现在呢，因为这么多年也过去了，我觉得任贤齐啊，不光是在唱歌方面是一位大哥，那现在越来在综艺节目里面越来越像真正的大哥，不光是这个阅历给他留下的这个感觉啊，包括他说话也非常的正能量，三观也很正。然后还有朋友说，哦，最近是看了什么什么综艺说他那个什么驾照，摩托驾照拿到了，什么张震岳拿到了，已经在秀了，这什么综艺没看过，但是也看过新闻。还有人很怀念，他说对小齐的这个印象一直留在洋葱头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歌呢是任贤齐的也算是代表作了，这首歌呢是心太软，非常的成功。哎，当年看一首歌成不成功，一个比较主要的风向标之一吧，就是能不能上春晚。但这首歌很有意思啊，非常红，也上了春晚，但是呢第一次上春晚并不是任贤齐来唱的这首歌，谁唱的呢？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哎，我们就是喜欢他，认识他的时候可能他已经是老太太的状态了，就是赵丽蓉老师。对，是赵丽蓉老师第一次把心太软带上了春晚。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啊？我再帮大家回忆一下，你就肯定想起来，那是在1998年春晚的舞台上，赵丽蓉老师演的小品，那个应该是叫跟巩汉林他们一起演的那个叫《功夫令》，然后在里面唱了这首《心太软》。哇，老太太就直接就开口唱这种流行歌曲，哇，大家下面都惊呆了，太意外了，太惊喜了。你想这首歌有多红，赵老师本人来唱，但是呢却不是他的演唱，任贤齐带上春晚舞台的。不过没有遗憾，在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的时候啊，当时任贤齐也是因为这首歌已经非常非常红了，就是带着他的另一首歌上春晚。另一首歌是什么呢？我现在不能说，我们先来听这首任贤齐本人唱的版本啊，不是赵老师唱的版本了。心太软，回忆一下那个春节。

任贤齐的心太软，想象一下或者回忆一下当年这首歌应该有多红，让赵丽蓉老师都在春晚的舞台上，大家这么期，可能是最期待的这个节目啊，然后是赵老师选这首歌来唱，那肯定大家都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要央视这样的舞台也是非常有记忆的，你可能记不起来当年流行过什么歌，那一年你在干嘛，但是你想赵老师当年选择这首歌来唱，就说明这首歌有多红，对吧？春晚舞台当然一般都是选近年或者是那一年最火爆的内容来揉到自己的作品里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猜歌的环节了。今天猜歌呢跟平时玩法稍微选择一个不一样的玩法，好吗？其实昨天我也说过，昨天说今天就开始是啊，陈安老师不在，我们通常都是听十秒前奏来猜歌名。那今天呢，我们是什么方法呢？就是我昨天说的这个说一句歌词，哎，我就说一句歌词，然后你通过这句歌词来判断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把正确答案发送到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平台。那今天呢，第一次玩这个方法，我简单一点，不会太难的，所以就拼手速了啊！你一旦听到这句歌词，你反应过来是哪个歌名的话，赶紧发到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平台，也不要去搜，搜肯定来不及了，也没有意义，我肯定马上会说答案的，对不对？那就看各位反应快不快，手速快不快了哈！来玩玩今天这个新的玩法。 生活小美好，这歌我知道。 听好，今天不听前奏了。今天来听一下这首歌歌词当中的一句，就是寂寞男孩的苍蝇拍，结束。哎，我来看一下谁最快啊，今天奖美发给最快的这一位，寂寞男孩的苍蝇拍是哪首歌里的呢？赶紧把正确的歌名发送到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平台，我就看看有没有谁，其实反应得过来，看看谁快了。哎，笨小孩谁猜的，就唯一的错的答案啊。浪花一朵朵，哎，这个就是唱偏了吧，但实际上是跟这首歌很有关联的，对吧？也是这部电影里面的，也是跟他一起唱的。好了好了，答案太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啊，来看一下第一位谁发进来的。就是第一位答对的啊，第一位答对的，我把他的这个时间报一下。哎呦呦，太多了，刷屏了，看一下啊，来了啊。孙明的这个不能算，因为孙明的这个他是在我就是刚才在放心太软的时候我就已经说到这首歌了，哇，就是预判了我的预判。但是这个按照规则来讲，应该是我说出那句歌词以后再猜啊。孙明，那对不起了，虽然你答对了，但是你是之前猜的，对吧？这完全是一个正好一个恰巧。那么第一位答对的应该是这位了，小美同学在14:12，后面秒好像没有的，14:12发过来的第一个，恭喜答对啊，小美同学，赶紧，哎，这个像五分钟看视频的那个女主角小美同学，把那个你的姓名、地址、邮编、电话还有身份证号码发送到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平台，那我们稍后发奖啊。好了，这首歌是什么呢？就是任贤齐演唱的版本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实际上，还有阿牛的版本，我们稍后来说。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跑个眉眼过来，红红 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呐、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嗨嗨，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爱真奇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寂寞男孩的苍蝇拍，这句歌词就是属于这首歌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后面一句应该是寂寞男孩的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我看到有人接唱变成了东拍拍西拍拍，有点记差了哈，永远是吧。啊，没关系，我们考的不是这个啊。哎，下次可以玩一玩啊，猜歌词这样的，说一句歌词，然后大家现在猜的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啊，当然也有猜到了隔壁区的。嗯，什么浪花一朵朵，也是属于同一部电影里面的歌，应该是夏尔的抹抹茶，对吧？那么我们今天猜这首歌呢，是任贤齐的版本，他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但是呢，实际上这首歌是阿牛先唱的，也是阿牛写的。哎，那么这首歌呢是任贤齐第一次登上春晚啊，刚才那个心太软是赵丽蓉老师帮他唱的，在春晚上第一次出现，但是1999年就是第二年了嘛，因为他太红了那几年，然后就带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登上了春晚的舞台。这张唱片的销量啊，当时还是那种实体专辑的销量非常非常好。然后阿牛的话呢，就后来大家对他也熟悉的，也是跟任贤齐一起拍了这部夏日抹抹茶嘛。阿牛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首歌的这个创作者，也是他自己先唱的啊。他是一位马来西亚的歌手。那么我们来说哦，就是说到一个故事啊，说他自己在这个学校的宿舍的时候，然后就给住在对面的漂亮的女生想写一些什么，就写下了这个歌词。他自己说他以前阿牛啊，不是任贤齐，说阿牛说他以前是学校足球队的成员，然后每天踢球呢就会出一身臭汗，然后女孩子们就不愿意搭理他，然后呢他发现弹吉他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啊，很多大学男生可能弹吉他最初的目的就是这个吧。然后呢他就开始学吉他，然后就经常对着对面的女生的宿舍弹吉他弹琴唱歌，慢慢的就是很受女生欢迎了。然后就创作了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但是我们今天播放的版本是小齐任贤齐来唱的，现在叫小齐不太合适了吧，齐怎么任大哥。很多人很喜欢任贤齐啊。好的，那今天的猜歌环节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我们接下来听一下王菲的 Eyes on Me。 Be there. this time a little bar. My last night here for you. Same old songs, just once more. My last night here with you. Maybe yes, maybe no. I kind of liked it your way. How you shyly placed your eyes on me. Did you ever know that I had mine on you? Darling, so there you are, with that look 卡卡卢卡斯， 我是天天天地， 光用听的感觉还是有点遥远。 现在早安新发现也可以被你看得到。 关注 Love Radio 视频号，每周跟着我运动，一起跳起来。 我要展示我的时尚穿搭，看看有没有令你心动的一款呢？ 整个直播室尽收你的眼底，视频互动游戏比听更好玩。 关注 Love Radio 视频号，护照名居早安新发现，花式炫技让你目不转睛。 因为有你，所以光明。2022光明优倍为好人点赞正在进行中，生活中的点滴温暖汇聚为你我心里的光明力量。关注上海新闻广播直通990节目直播及微信公众平台，一起走心连麦，继续为好人点赞暖心之旅。 林内明装采暖，为已装修好的家庭打造专属采暖方案，最快8小时完工，更温暖更舒适，老人小孩用了都说好。明装采暖选林内，详询林内微信公众号。 上海大剧院联合别克品牌推出2022艺术季，10月启幕。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文版火热来袭，孟京辉、陈默也大咖汇聚，300方市集等你来玩。 把爱写进旋律，把美刻入东方，好歌金曲在美股，科技融合，美丽再现，东方美股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致敬最爱金曲，谱写最美东方。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查违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000000或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非凡十年，展现声音答卷， 不懈追求，蓄能广播未来。 2022上海广播节，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关注阿基米德 APP 或话匣子 FM 了解活动最新资讯。 天天点播，天天分享生活中的美好。 天天点播，你点我播，我是仙平。好，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说上海的一些特色步道啊，步道步道，步嘛就是步行的步，可以在上面走走的地方啊。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鲁迅小道，就是在虹口啊，其实很多文人都住在虹口。鲁迅先生的人生的最后十年呢，也是在虹口度过的，所以他的众多作品也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那边有很特色的地方，那鲁迅小道全长不长啊，1600米左右，是以先生在虹口居住过的地方为主线，串联起这个像军营里呀、啊，还有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特别是那个内山书店旧址。但是内山书店旧址啊，我前两天正好刚路过。好像是在就是在一个这个叫三岔路口那里在装修，然后里面是空的，就是外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样子，以前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内山书店，但是现在不知道以后会打造成什么样，在装修啊，你可以路过看一下。然后还有多仁路文化街，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你也是步行街，很早就变成步行街了，上面有一个什么老电影咖啡馆，很有名的，以前一直知道是咖啡馆，后来去走了一次才发现现在变成茶室了。哎，不过呢天气好的话到虹口公园逛逛也不错。哎，虹口公园里面可热闹了，我上次去是双休日，不知道平时是不是也是这样，好多哎呦是个乐队啊、舞队啊、唱歌队啊，就在那里像赛歌一样，就年轻人讲街舞 battle， 他们是这个中老年朋友在那里赛歌比舞，很厉害的，好多人，很热闹，在虹口足球场隔壁，停车也比较方便啊。好啦，我们再往其他地方走走，说到这个苏州河边也有这个步道啊。苏州河边哪里呢？就是那个华政啊，华政校园河滨步道。哎，这个是新开辟出来的，又有历史文化气息啊，又有自然景观结合，蛮好的，像后花园一样。天气好的时候去逛一逛。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于李玟的月光爱人啊，一边听歌我们也一边听听信息，看看双休日可以去哪里走一走玩一玩。 我醒来睡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不

天天点播，天天分享生活中的美好。 天天点播，你点我播，我是仙萍。接下来呢，这首歌是来自于梁朝伟和吴恩琪的《花样年华》啊，不是梁朝伟和张曼玉，是梁朝伟和吴恩琪演唱的《花样年华》。说到这首歌呢，就会想到王家卫。王家卫呢，这两天又有一部新的剧啊，应该是这两天对，被刷屏了吧啊，新的预告片出来被刷屏了，就是《繁花》啊。之前这部小说很多人很喜欢，金宇澄的作品，那么王家卫把它拍成了影视剧，上了预告片，应该是在明年吧会和大家见面。那这两天看了这个预告片之后，就很期待。有很多上海的演员，比如说胡歌、马伊琍、唐嫣啊、郑恺、成龙等等啊。我这两天好想把这本书找出来重新看一下。那么阿宝啊，宝总这个形象，用胡歌的脸带入进去啊，就更具体感了。但是不知道这部影视剧拍出来以后是王家卫式的繁花，还是金宇澄式的繁花，还是你自己心目中的繁花啊，都不知道。但是没有关系，这部剧里好像还有很多令人期待的也算是惊喜吧。比如说有游本昌老师也会出演啊，还有谁，我看一下，很多、我们先来听梁朝伟的这首《花样年华》，感受一下王家卫。 就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烈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刺激。 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花样年华太美丽。 在风里看着你的来临，我想要问你为的是什么，请聆听大地万物心中话语，它有泪，它有喜悲和生命，发现另一个世界，当我俩在这风中如此相遇，这缘分已是多么的神奇。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这首呢是来自于辛晓琪的《风之彩》，刚才那首《花样年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了王家卫式的影视感觉。好，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雨生《天天想你》，祝各位周末愉快，记得下周依然要天天听天天点播，各位再见啦。 在我心间，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隐隐约约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加深我的思念，两颗心的交界你一定会看见，只